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2010年，我国香港导演彭浩翔执导的电影《志明与春娇》上映之后，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。当时那部影片的投资规模和制作规模都非常的小，据说只用了15天就完成了所有拍摄。但那部小成本电影却拿到了当年金像奖的最佳编剧奖。自从那部影片上映之后，不少观众都一直关注着电影主角志明和春娇的爱情故事。2017年4月28号，这个系列的第三部影片《春娇救志明》上映。在这部影片当中，志明和春娇的爱情发展到了什么地步呢？他们这一次又经历了哪些考验呢？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影过大年，我是主持人李凯。今天我们为您送上的是彭浩翔执导、余文乐、杨千嬅主演的电影《春娇救志明》。其实志明和春娇系列电影的诞生和彭浩翔的夫人有很大的关系。第一部电影其实是夫妻两个人赌气的产物。当时彭浩翔的妻子问他，为什么你拍的电影都是爱情的阴暗面，从来没有讲过爱情是如何形成的，是你自己偏向于拍这一面，还是你只会拍这一面？结果这番话被彭浩翔视为了一种挑衅。为了证明两种电影他都会拍，《志明与春娇》诞生了。而电影《春娇救志明》的故事也和彭浩翔的妻子有关。电影中的很多情节都是夫妻俩人的生活真实写照，彭浩翔把生活和爱情中的危机稍加改编，就写出了这个故事。好了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电影《春娇救志明》的故事。 金鸡报捷趣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在于春娇和张志明复合后的第5年，两个人的生活趋于安稳平静，但志明好像继续长不大，喜欢结识女性朋友，也总喜欢乱花钱买各种没用的东西，这让春娇非常不开心。然而让春娇更加担心的是，他的爸爸菲利普突然回来了。早在春娇很小的时候，菲利普就抛弃了他和弟弟，所以他和菲利普的关系并不怎么样。这天菲利普主动约春娇、春娇的弟弟二妹以及志明出来吃饭，与他们一起的还有菲利普的未婚妻。 对不起对不起，一下飞机就拉肚子，还没介绍吧？ 他是春娇， 这是张志明。伯父你好。 哎，别叫我伯父，坐坐坐，我最讨厌别人叫我伯父了。叫我 daddy。 喂，你是 怎么了？你们在一起那么久了，早晚是一家人，叫啊，叫叫叫 daddy。 daddy 你好。 哎呀，真是，你看你叫个 daddy 还显得这么客气。 daddy。 这对了，这叫一教就会。忘了介绍了，她呀就是我女朋友 Apple。 很快呢就会成为鱼太。 恭喜啊伯父，恭喜恭喜啊 daddy。 来来来，点菜点菜。 菲利普一直说要带我回他成长的地方看看，所以趁结婚的前几天又带我回来了。 是啊是啊，我还要跟他正正经经的拍一套婚纱照啊。对了阿娇，你还在做化妆师吧？那正好，到时候你给 Apple 化妆。志明啊，我听二妹说你现在北京是做广告的 啊。香港北京两头跑。 那你认不是那种又好又没什么计较的摄影师呢？就是那种不用给钱随便请他吃顿饭就行的。 哦，我尽力，我尽力。 那我就指望你了，来干杯！恭喜我，恭喜我， 恭喜恭喜恭喜！ 来来来，干了干了！ 尽管春娇和父亲的关系并不好，而且他还总是叮嘱志明，让他不要和父亲走得太近，但志明却还是常常和二妹一起，与菲利普一同吃宵夜、做按摩。同时，志明也常常花时间陪伴春娇的母亲，这让春娇的父母非常的满意。搞定了春娇的长辈，志明的干妈弗洛拉又闯入了两个人的生活。说是志明的干妈，但年龄实际比志明还要小，只不过两个人小的时候做邻居。当时家里的大人总爱开玩笑，让弗洛拉认志明为干儿子，结果后来就慢慢习惯了。起初春娇对弗洛拉的事情并不知情，直到见了面，发现对方比自己小以后，才开始觉得不满。首先呢，弗洛拉总是讲志明小时候的事情，这让春娇很难在聊天的时候参与进去。其次就是志明总说要照顾这个干妈，从而忽略了春娇的感受。这天，春娇和弗洛拉带着志明去逛街，志明看到商场里面有跳跳床，就要跑上去玩。尽管和他一起玩的都是小孩子，但他依旧玩得非常开心。从商场出来之后，志明拉着春娇聊了起来。 喂，其实有一个小孩子也是不错的啊。 什么意思啊？ 就觉得孩子没有那么烦人。 那我怎么跟我妈说啊？ 就是正常说嘛，就结婚生孩子很正常嘛，对不对？ 张先生，你现在是在跟我求婚啊？ 随你怎么说咯，在一起这么久了，考虑一下也是正常的嘛。 那其实你是在一起久了想结婚呢，还是因为想要小孩子才跟我求婚呢？ 都有那么一点吧。结婚生孩子的不是一件事吗？有什么区别啊？重点是你想不想。 重点不是我想不想，重点是你突然之间想，但你又不是真的想。假如你真的想了，你就不会选这么个地方，加着油跟我说了。 在哪说有什么区别啊？在哪说不都一样啊？对不对？再说现在很多人不都先怀孕后结婚吗？怎么了？ 以后再说吧。 见春娇不太高兴，志明就再也没有谈论结婚生子的事情。这天早上，春娇刚刚睡醒，发现弗洛拉正坐在床边，这让她紧张的立刻叫醒了志明。 我能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吗？ 什么事啊？ 在加拿大的时候，我被诊断出患了子宫内膜异位，医生说要在免疫系统正常的时候赶紧怀孕，不然就不能再有小孩了。其实我这次过来呢，就是要做另外一个测试，但是结果还是一样的。 为什么之前没有听你说过？ 我不是怕你们担心吗？我就没想跟你们说。昨天晚上我见了医生之后，想了很多，所以呢，就想到一个提议。 什么提议啊？ 我想借哥哥的精子做人工怀孕。 啊？ 哎呀，姐，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？技术很发达的。我跟你说，我跟哥哥就不会有任何的身体接触，也就是说呢，我跟哥哥我们俩就不会。哎呀，你懂的，我就想借个种，怀个孕，生小孩。 什么？ 我这么跟你说吧，现在的科技啊非常先进，有很多的志愿者去捐精啊，你可以去那些精子银行去借呀。 哎呀，我知道，但是医生跟我说了，这个机会就只有这么一次，我不想把这个机会给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，我连他什么素质都不知道。 还希望呢孩子的爸爸呀是一个我熟悉的我崇拜的人，所以就想到了哥哥。 嗯，我懂，我也知道，但最主要还是要看他的同意。 春娇对志明的做法并不满意，倒不是因为他无所谓的态度，而是因为志明每一次遇到事情总是会把责任和选择权推给他人，好像完全和自己没关系一样。后来志明进行了反思，在二妹的劝导下他做出了决定。晚上回到家，他拉着春娇找到了弗罗拉。 我有话跟你说，起来。 嗯， 小时候让你留下一个疤是我不好，但你对我的要求我满足不了你，不单是因为他，是我觉得这样的话对我们俩都关系都不好，我也不想有一天在街上碰到我自己的小朋友我都认不出来，所以对不起，我帮不了你这个忙。 啊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这么坦白，希望我没有影响到你们的感情吧。 嗯，没有。 有，也让我们俩的关系更了解。 啊，嗯，那就好。行， 那你休息吧。 哎，行，你们好好休息吧。 志明的决定让春娇对他刮目相看。回到房间之后，春娇立刻凑到了他的身边。 你说你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？那么奇怪。 哪有啊？ 很闷哦。 你不？ 我闷不好吗？ 觉得很奇怪。 本来就很闷哦。 本来是我给你闷啊。 不是啊，我刚在外面跟你爸，哎呀，我就发觉两个人要维持一段好的关系真不容易，不要因为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而破坏它。 不久以后，春娇和志明按照计划来到了我国台湾旅游，但是第一天晚上刚刚住进酒店竟然遇到了地震。春娇这时候正在卫生间，吓得死死地拽住门把手不敢动。志明担心她出事，就劝她跟自己躲到客房的桌子底下，但是春娇却不敢动，于是志明只好自己钻进桌子底下。平复了心情之后，志明给春娇买了些宵夜。 哎，只能买到这些了，随便吃点吧。怎么了？你还在害怕？脸都变色了。想想上次朋友， 你刚为什么不管我？ 什么？ 刚刚地震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躲在桌子底下不管我？ 你是不是吓傻了？刚刚我过来拉你，是你把着门不放手。 可是我是害怕呀，为什么你要走开？ 我是走过去想把那桌子拉过来，可是那桌子卡住了过不来，你也看到了。我有叫你过来的哦。 对啊，你是叫我了，可是你自己躲好了再叫我的吗？ 喂，你等一等，你过来。你看啊，你刚才在这里 OK， 如果天花板掉下来的话，我在这儿或者是在那儿都改变不了生存几率。现在我躲在桌子底下然后叫你过来有什么问题呢？ 可最大的问题是你永远只顾你自己。 喂，你不要夸大其词好不好？你明知道这个位置不安全，还有两个人站到一起，有什么意义呢？ 我最近好恨我自己，我觉得我变得很烦很多疑，就像我以前很讨厌的那些败家女一样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。一开始我以为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，就会不断的想要要求对方很多事，甚至想要去改变他。可是就在刚刚那几秒钟，我反而明白了很多事。原来 但我的潜意识里不断地在跟我自己说，我们之间的问题不是因为我变了，也不是因为你的年纪小过我，而是你跟我爸爸根本就是一类人。每次一到了最紧张的关头，你就会抛弃所有东西，牺牲所有东西，满足你自己，成全你自己。 怪我啊？对不起了，我刚才做的只是一个本能的反应，而且是一个最理性的反应。如果你认为这样做的话是不愿意跟你一起去死，那算我错了。 我不想整天提心吊胆，我不想做那个被抛弃的人，我不想像我妈那么坚强。算了，我不想说了。 说完，春娇就收拾行李，提前回了家。之后，她想起父亲未婚妻说过的一句话，说自己遇到危险的时候，脑海里首先想到的人就是对的人。为了验证志明是不是那个对的人，春娇往自己的脑袋上套上了塑料袋，然后把自己泡进了装满水的浴缸中。但是她并没有得到答案。就在她反复尝试的时候，弗洛拉回来了。以为他要自杀，赶紧把他从浴缸里捞了出来。了解了春娇的想法之后，弗洛拉要找到志明，劝他成熟起来，追回春娇。这一天，春娇又找到了自己的父亲。 你还记得这里啊？ 当然记得了，我在马来西亚想了好久，这么多年没有见到你们两个，见到的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？可是又怕说不出口，最终还是说了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第一句话说什么？ 不就是要 Apple 给我吗？ 不是不是，之前那句。 你先去趟洗手间，然后回来说什么来着？说什么什么什么？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当年和你妈发生了问题，我没有去面对，我选择离开。这件事对你来说影响很大，我知道。就因为这样，你很怕遇到一个像你爸一样的男人。其实你爸是一个遇到问题只知道逃避的人，所以这么多年虽然有许多女人，可是没有一个能和我长久的原因。女儿啊，爸爸不希望你像我这样，出了问题一定要解决，选不选择志明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活得开心，活得健康。不要等到像爸爸这个年龄才知道不再逃避。 父亲的一番话让春娇感触颇深，同时这次谈话也缓和了父女之间的关系。不久之后，春娇的好闺蜜举办了生日宴会，志明也参加了。她本想通过这次机会接近春娇，寻求复合，但是春娇的闺蜜们根本不给她机会，完全把她当空气。实在没办法，志明只好上演苦肉计，假装自己得罪了黑社会，当着春娇的面被黑社会打。他想看看春娇是否还在乎自己，没想到春娇一眼就看穿了他的计划。志明只好采取下一步计划，在众多好友以及春娇父母的帮助下，对春娇唱歌示爱。就在春娇感动的时候，志明掏出了准备已久的婚戒。 于春娇，是你让我长大的，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想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男人。谢谢你拯救了我。这个戒指我买了好几个星期，从香港带去台湾，又从台湾带回香港。我只想帮你戴上。 我以前觉得男人这一辈子总要拥有很多东西去证明自己，但是最后我才发现，原来一个男人不是需要一个滑板或者一个打力， 而是需要一个我喜欢、我想好好照顾，而且能一起过日子的女人。嫁给我于春娇，我会好好照顾你。 最终，春娇在众多亲友的见证下答应了志明的求婚。不久以后，两个人就开始了新的生活。而春娇也惊喜地发现，自己已经有了和志明的爱情结晶。 金鸡报捷趣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电影过大年，我是主持人李凯。今天我们为您献上的是国产电影《春娇救志明》。纵观志明与春娇系列的三部电影，除了两个人的爱情故事之外，还有许多元素贯穿了整个故事，比如 UFO 就是不明飞行物和外星人。在之前的两部作品中，外星人只是角色们谈论的话题，但是到了《春娇救志明》中，彭浩翔直接插入了一个春娇遇到外星人的桥段。其实这并不是彭浩翔喜欢科幻题材，而是他不想按套路出牌。宣传电影的时候他就说，大家很喜欢类型片去区分电影，但是他想问，为什么爱情片不能有恐怖故事？为什么浪漫喜剧不能有外星人出现？于是他就故意穿插了这么一段剧情。说到这儿，咱们今天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。节目最后为您送上电影《春娇救志明》的宣传曲，由光线合唱团演唱的《春娇与志明的对话》。制作编辑思农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。 很奇怪，追我时的你那么努力，现在比我更爱的还是手机游戏。很奇怪，因为你开始爱上酒精，学会那些酒桌上面的寒暄话语。很奇怪，你会重复肝病的剧情，发现我并不是唯一欣赏嘉宾。却懒得花时间解释过只言片语。 原来你有这么多心思细腻，我也有些感到奇怪的事情。你也奇怪，口红是个颜色还不满意，高跟鞋不怎么穿也会迈个不停。你也奇怪，化妆一个小时出门不易，我大便十分钟都会被你催干净。你也奇怪，你总是强调年龄的差距，也说过很多遍我的身高高过你。你也奇怪， KTV 永远都唱同样的歌曲，谁大半夜跑哪里是为了歌好听。 说了那么多奇怪的事情，每件事都有自己的道理。 你外资比我更不能自已，你这会合着不容易出问题，干冰的表演就你们嫌弃，而且人说谢谢让我遇见你。 口红和高跟鞋是武器，化妆师不想被你看出老痕迹，我也会担心年龄失去你，唱同样的歌曲是怀念那天的你。 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，想起那一天看见紫饭女神出演，就鼓起勇气在天桥要她电子邮件。 远离一点看你 成了你给的想念，你给的想念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，敬请期待。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 大家好，我